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五木 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旅游天气预报。马上连线的是北京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全红月老师。全老师中午好。 哎，中午好。 全老师，在我们直播开始之前，还是听听您对天气方面的介绍。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北京。那么在未来3天里啊，由于冷空气的持续影响呢，北京地区这个气温低迷，最白天的最高气温啊，普遍也都在0度以下，特别是明天啊，最高气温只有-4度，而且风力还有4到5级，所以这种风寒效应非常明显的。气象台呢，在今天上午的10:30啊，也发布了低温蓝色预警信号，就是提醒大家近几天外出呢要注意这种防寒保暖了。那么这次冷空气是入冬以来啊势力最强，影响范围啊也比较大。持续的时间呢应该说也挺长的。从全国的天气情况看呢，受这种强冷空气的影响呢，未来3天啊，我国中东部地区啊都会刮起4到6级的偏北风，气温先后要下降6到8度了。那么在北方啊，局部地区的降温可以达到10度以上，像9号夜间最低气温的0度线啊要南压至啊长江中下游地区了。所以中央气象台在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了寒潮的蓝色预警信号，也是提醒大家在外出旅游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啊防寒保暖。另外呢，由于冷空气的进一步南下，像江淮、江南和华南等地啊还要多雨雪天气。尤其在这个贵州还有湖南的西部，未来2天呢很可能会出现冻雨，这对道路交通影响很大。所以也请外出的朋友要注意防范了。 徐老师有一个额外的问题，就是我们可能很关心，很多朋友都在问说这个雪什么时候可能才能来，最近的时间是没有下雪的迹象吧？ 北京地区啊有未来一段时间，按眼前来看起码是到这个月底吧，基本上很难出现降雪天气。因为冬天吧，北京就是晴天少雪， 对， 这个气候特点，所以下场雪很难的。 是，大家这个期盼的心情可以理解。 对， 好的，谢谢全老师详细的介绍，我们下次再会。 再会。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 旅行是一个动词， 分享分享 是一种仪式， 一种仪式。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二次元刘 程，我是无二之旅的联合创始人蔡韵 Eric。 大家好，我是飞来飞去的黄念华。 大家好，我是抬头看风景 NoNo。 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我是背包客小鹏。 大家好，我是 现在达人订阅号。 北京时间又来到了午后的1:0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的时间，我是主持人张帆。今天这个天气是比较冷了，刚才听这个专家在连线的时候给我们的提示啊，说这雪呢还得等好长一段时间，但是呢天气比较寒冷，大家还是注意防寒保暖，注意听一下这临近的天气预报。那今天的环球旅行家又来到周四的达人订阅号。昨天的旅行规划师，我们是规划了一个海岛的线路。今天的达人订阅号呢，我们要听听达人的故事。达人是谁？今天来到直播间的是我们的老朋友，飞来飞去的黄建华，欢迎你。 大家好，是飞来飞去的黄建华 啊。这个一听你的头衔是飞来飞去，我们说你这每天每年啊，这个空中航线如果给你在地图上画的话，也会是那种特别密集的那种线，是吧？ 对，都是国际航线。 我知道建华前段时间也是有一趟很不错的旅行，在你的微博啊，在你的这个社交平台上，老是看到你的那个 对 啊，发各种各样的感慨。哎，我看到了最多一个感慨啊，我特别有意思。我觉得现在大家出行的时候，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小麻烦，就是如果是独自旅行， 嗯， 老有一个问题说，哎呀，没人给拍照啊。 对对对， 是吧？建华本来是非常棒的摄影师，所以呢他给别人拍这个没问题，但是如果自己出行的时候，这个有的时候这个角度就很难， 有些时候路人拍不好，是吧？ 摄影师是不是都有这样的一个顾虑？ 对，相对来讲吧，就是怕别人拍不好，自拍杆呢拍不出景深的效果。 哎，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你不用广角，不用单反给你拍的话，然后拍出来的效果不太好，自拍杆还是感觉会差一点，头会脸会觉得特别大， 这是最头疼的一点。 对对对，而且很多效果拍不出来，你不能摆各种 pose 各种动作，你只能拍半身的，拍不出全身的。你如果自己在那调好了，在那站，还是会有问题。 所以你知道这回我看你的那个。 照片 的时候，我发现一个极大的问题，跟以前不一样。以前呢，老能看见建华出镜， 现在对就拍不着我了。这次好像就拍了两三张。 对对对，你特别少。 对，我而且我越来越，就是我还挺喜欢被别人拍的，但是越来越没这种机会。 我给大家形容一下，你看不见他啊，你在微博上可以看见他。形容一下，建华是大高个 啊， 大长腿。 对，我昨天还在微博上写了，就是2018年回顾了一下2018年去的这些地方，然后确实还挺多地方的，我数了一下，15-16个国家差不多。 哦， 今年去了以色列、约旦、埃及，然后巴尔干地区，然后不丹、加拿大、日本，然后什么克罗地亚、保加利亚什么之类的，德国、奥地利啊什么的。 这些目的地，有第一次去的吗？还是都是重复去 的？今年的第一次去的还挺多的， 是吧？ 不丹啊，第一次去啊，然后这个加拿大第一次去。 那今年算是还不错的一个，是吧？ 就去了一些新地方啊，对，去了一些新地方 啊， 对，然后也重新走了一些地方，比如欧洲肯定是重新走的，德国、奥地利啊，什么克罗地亚，还有这个斯洛文尼亚，然后黑山、波黑、匈牙利、塞尔维亚这些地方都基本之前就去过，只不过重新再走一遍，对，然后有很多地方是这个国家不是第一次去，但是有些城市是第一次去的， 对， 比如刚回来日本，就是很多地方就不是之前就没去过， 没去过。 对，我之前去的比较远的地儿，什么南北极啊、南美啊、北美啊。 那你是遵循了人家说的那个话吗？就是说从最远的时候开始嘛。这样的话，他们说年纪大了以后走近的地方， 差不多吧，我觉得，对，相对可以这么理解。 不过你那个远近跟我们通常说的，就是我们说这个听达人讲故事就是这样，你听到的那个特别极限的比较多，就是他去的地方， 我还是比较 是吧？ 先打卡，然后再去一些比较特殊，玩法不一样嘛。别人可能你如果自由行，可能就逛景点嘛，但我们可能有一些深度体验的会多一点， 嗯， 对，比如看看极光啊，看看星空啊。 徒个步啊什么之类的，体验美食啊。 上次好像就是跟我们说那个追光嘛，是吧？ 啊，上次加拿大的极光嘛，就我国庆的时候去的加拿大。 对， 对。 所以其实有时候听达人的故事，听什么呢？听他看到了那么多东西之后，他到底是什么一个想法 啊？其实对感触还挺深的，因为这两天有人问我说，你去这么多地方之后有什么感觉？ 嗯， 会不会就是昨天晚上吃饭的时候还有人跟我说，会不会觉得很这个没有新鲜感， 麻木了？ 会有、嗯，但是呢，因为你每次去的季节不一样，然后跟你去的人也不一样，而且当你比如五年前去的一个地方，现在再去一遍的话，你的对这个地方文化理解是不一样的。 嗯嗯， 对，还是多看书，然后会更有深层次的一些理解。 建华这个话他绝对不是这个说着玩，因为他的这样说吧，你的某一个社交平台其实是有很多很多文字的部分 啊， 很多图片加文字的东西， 对对对， 而且他的文字一写好长好长，我跟你说我也看了看一晚上，看一个 昨天晚上发了一个 是吧， 就是， 所以有的时候你说那个挺对的，就是你必须自己你先要去阅读，然后你要把你这些东西要把它积累好，要把它分享出来，这样可能才能对得起啊。 对， 我一趟一趟。 而且就是你在比如很多媒体啊，或者自媒体啊，或者是报纸、电视上看到关于某一些国家的一些报道，你其实很多时候媒体就是报道的有一些 片面 的东西，对， 嗯， 对，然后有夸大的片面的，但是你真的你要去感受，去了解，才会更了解这个国家的一些文化。 嗯，说着说着就跟昨天。也是你的朋友了 啊 ，NoNo，NoNo， 啊啊， NoNo 昨天说自己的这个旅行的时候，他就是说特别相似的一点，说去了那个地方之后，你去了很多次，你就发现哦，原来跟他们说的不一样， 对 对， 跟第一次去的时候感觉也不一样， 对 对，因为你这个学了更多东西了，而且去的感触又不一样了， 认识的这个程度角度 对 都不一样， 没错， 啊， 没错， 而且你跟他不一样啊，我们还要说这个旅行家都是旅行家，但是男女。眼光角度爱好兴趣都不一样， 对，是的是的是的， 你比方说我就举一个例子，我说我问你，我们同事当中说某一个这个女同事，哎，你喜欢去日本什么什么地方吗，她给你讲一大堆，买东西的地方，等等等等 啊，对对，女孩可能更偏重这些， 对，但是你要问一个其中对历史文化感兴趣的，哦，你知道我们有一同事，他可以给你讲那个什么，就是七武士里面讲到的 啊， 所有的就是日本三国时期啊等等等等这样的历史一大堆，给你讲各种寺庙，我发现这次你在旅行的时候我也看到了一个特点，就是你拍建筑挺多的，就是你这一趟的日本行， 对， 是吧？ 对对，我主要是京都嘛，京都和奈良这两个地方， 古城， 对，主要是古城，就是当年被梁思成保留下来的两个城市，没有被美军轰炸，然后也没有受到这个战火的侵袭，所以说保留的还是比较完整的。 那这一次你刚才说了，你去日本其实肯定不是第一回了，好多回，但是这两个地方你都是第一次， 对，第一次去，第一次去。 这个我觉得挺奇怪的，因为好多人现在一说就是去京都了，去 啊，对对 对，因为我东南亚地区去的地方相对量不是特别多，就是就去过，但是次数没有那么多。 日本也是这样， 日本也是，对，就机会比较少。 原来老去哪儿？东京啊，北海道， 对，东京北海道会去，然后这边京都和奈良还真的是第一次啊，对， 最近的时间可能大家在朋友圈里，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就是滑雪爱好者的话，他们也会哈，北海道，啊， 对，就北海道，对，北海道 集中一些， 然后还是挺多，都是滑雪，因为其实整个滑雪市场来看的话，都就是日本的中国人去国外滑雪的最多就是日本和韩国， 对对对，离得近， 对，比较近，方便，然后背着雪板直接过去了，而且有北京有直飞北海道飞机，然后天津有飞机飞，对，就比较方便。 你去那边滑过吗？ 我没去过， 你去的是不一样的季节是吧？ 对对对 对，对，然后那边其实而且雪质比较好，我因为我那边很多滑雪的大咖， 对对 对， 对， 对， 对， 他们都说非常好，而且反而去什么芬兰啊，去法国、瑞士、奥地利的也有，但是相对量没那么，因为没那么多， 对， 因为飞十个小时过去，然后比较远，对。 那日本对你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因为你去的次数也挺多了，但这回为什么就会选择到？东京啊， 正好有个机会， 那个， 然后去一个朋友的公司，然后有点事儿在那边去，然后正好顺着待了几天。 哦，不算是完成任务去的是吧？ 不算不算不算， 因为你经常会带着各种各样任务去嘛。 我这次是体验一个民宿， 哦， 就是有一个公司在那开了一个民宿，然后呢我就去住了两天，在大阪，然后自己就这个。 都是自己玩是吧？ 对，自己，然后到那个京都之后，我有朋友在那儿，但是基本上白天都是自己玩，晚上一起吃饭 啊， 属于这种情况。 住民宿， 感觉他们我在京都住的是酒店，在大阪住的是民宿 啊。 对，然后我订京都那个 酒店的位置还是比较好的，在四条附近，就是市中心 啊。 然后呢，因为京都比较小，各种地方走路就到了。 嗯， 就是感触，我觉得这地儿能来好多好多次，据说好几百个寺庙，慢慢看。但是这时候，我觉得大家以后如果去京都的话，因为每年会有看樱花嘛， 嗯， 然后但是秋天会看枫叶嘛。 对， 我看我就拍的照片还是 你去的时候赶上是红叶的时候吗？ 枫叶季，对，是枫叶季的尾巴。 哦， 但是呢是最好的季节，就是每年在十一月份中旬的时候会到十一月底的时候会有枫叶的时候。 嗯， 但是今年因为有点暖冬的情况，你知道我去的时候，刚才我上楼的时候已经很冷了，但是我去日本的十七八度，我就穿一个短袖加一个外套就可以了。 咱们跟日本确实这个温度太不一样了， 啊， 我都说今年冷特别早，你发现没有？咱们这儿， 对， 这会儿才十二月初嘛。 对对对，然后在日本就比较， 它还是海洋性气候， 海洋性气候，对。嗯，然后呢，那边还在下，偶尔下雨还。 哦， 对啊，我赶上几天都是基本是晴天。 反正我看你拍那照片，就是天气挺不错的。 对，我走那天开始下一点小雨，但是之前几天全是晴天。 嗯， 所以我去的时候刚好赶上枫叶季。最美的时候， 哎，你这个人就 是 命好 啊，对，命好，而且还赶上了，比如说，高台寺啊、清水寺啊， 嗯， 还有这个南禅寺旁边的这个地方，一些地方它会开晚夜场， 哦， 就是你赏枫不是一般白天拍照片吗？ 我记得他们最早说赏樱的时候就有那种，啊， 是 吧？ 对， 樱花就是 夜 场， 对，开 夜 场。哎呦，我在那个南禅寺旁边排队排一千多人排队，然后呢就排了一个多小时差不多。对，真的排晚上排队排了一个多小时，就是排这买票， 那可见这个多吸引人，你能在那坚持那么长时间排队买票？ 就是我其实是走路溜达到哪儿去的，不知道那晚上有开， 你，啊，是偶遇了？ 对，偶遇。 哦， 我自己晚上就下午没事去南禅寺，然后去逛逛这个，去逛一逛，结果因为他，到了已经五点多了，就是黑天了。 嗯， 然后旁边就逛走这个小胡同，然后走到旁边的这个一个寺庙，然后正好有好多人在那排队，我就跟着排了。 哦， 对，然后就看了看夜场的这个夜风， 夜风， 对，夜风，对，还是非常漂亮的。 它也是有灯光的吧？ 啊，对，会打灯光，会打灯光，会打灯光。然后，比较令我惊讶的是，就是当然很多去过日本人都会比较了解或者叫理解，就是一千多人在那排队。就是完全没有一个人插队， 嗯嗯， 特别遵守规矩，特别遵守规矩。我的天哪，这个 确实还是这一点做得很好， 对，区别还是非常非常大，令我非常震撼的一件事儿。对，就是完全，他完全是像区别真正那样的排队，你知道吗？ 但是都是自觉排成 的，完全自觉，特别令人感到 用不着栏杆把它 根本没有，他会在最尾。最这个队尾的时候，会有一个人举着牌，说最后的 小标志啊， 告诉你从这儿排队。但是所有人只要动起来之后，完全就是排队的。 嗯， 特别 这个还是值得学。 对对对， 嗯，刚才你说的值得排队的地方，然后又说了你在一个人啊走那么多的，这么多天，你一共在日本是待了 一周吧， 一周时间， 一周，然后在京都待了五天，在这个大阪待了两天。 有没有可能让我们来借鉴一下你的玩法？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更多的人在出行的时候还是有盲目性比较多一些，因为我们参考各种各样的攻略的时候，其实也是看到不同的一些说法。 对对对，我这次其实，说实话，我这完全没有做任何攻略都没有。 你这回是撒开了是吧？ 就是完全只有我的酒店，京都的酒店都是我到大阪之后才订的， 这不是你一贯的风格， 就完全不是，就完全觉得我觉得哎，就是瞎玩嘛，就走一下。因为日本第一，我们在街上走的话，相对比欧洲啊或者很多地方会安全，第一安全没有问题，第二呢，也有非常便利，很多地方有支付宝啊、微信啊，可以付款啊， 对对对， 就所有的 7-Eleven 都可以取钱啊，就是安全便利有了。然后第二，语言文字你很多的词你能看得懂， 对对对 对， 反正你多看一会儿，你基本 就能猜嘛。然后虽然街上走日本人英语不太好，跟我们在中国一样，就是你跟他英语讲英语他也听不懂，然后但是你能看懂大多数的词，这个还是，所以又能看得懂，而且吃又没问题。然后又比较便利，又比较安全，所以我就没有做任何攻略啊。我只是觉得到了之后再看，因为很多这个寺庙也好呀，或者是神社也好，大同小异。只不过就是我主要是想看那个盛唐时期传过来的这些建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然后包括去吃点东西，在日本的好吃还是很多的，所以完全休假的一个状态。 所以其实收获还是可以的。 对，挺多的，收获还是蛮多的。我觉得这个地方适合很多次去啊。 嗯。 然后呢，就是需不需要做什么准备呢？就是如果你对日本文化不是这么了解的话，还是要多看一点书。因为我之前看过一些书，所以我大概有一些了解。 嗯， 对，你会对一些建筑啊，会有很深刻的一些了解，我觉得。 嗯， 对。然后是具体说怎么玩呢？我觉得到京都，没去过的人先打卡吧。现在很多地方，什么二年坂、三年坂、清水寺啊这些地方，对对，先打卡。然后包括旁边的岚山啊。 嗯， 都可以先去，这就够玩好几天了。 是是是，虽然你刚才说京都那个城区它没有那么大，但是呢，其实你要往岚山部分走啊，或者你要去那么多的一些景点， 对，道贺大社呀，然后旁边的那些好的寺庙也非常非常多。就是 我记得你拍那个，你是在清水寺那边拍那照片，我看到啊，我就一下回忆起来，就是在某年春节的时候，清水寺整个那个山上全是中国游客， 有可能，因为我去的时候已经是现在算偏淡季的时候， 对对对 对 对，还是能看到咱们的人， 有，但是没那么多了，就没有那么多了，因为过了国庆嘛，过了国庆啊，然后现在我去的时候不是一个公共假期，然后呢，这个有一些自由行的散客啊，但是团队来讲真的还没看到那么多，对，就是你看到很多面孔。你觉得他是中国人，但是一听说话，哎，韩国人，哎，香港人，马来西亚人，台湾人， 有可能不是咱们大陆， 对，你看到都是同样的面孔，同样的肤色，但是不一定是 不一定是咱们大陆人， 对 对 对 对， 所以非常非常多，因为你，我说实话，我到那儿完全模糊了，分不清哪个台湾人，哪个香港人， 这就是有的时候为什么在亚洲旅行你就有这个困惑， 对， 尤其在日韩的时候， 对对对，你分不清，真的长得太像了， 不是我到底这块是说广东话呢，还是说闽南语呢， 真的就。一听，哎，这中国人，但仔细一听不是，这是香港人或者台湾人，讲话完全不一样。然后还有一些我碰到的马来西亚人啊、印尼的、华侨啊什么的，特别多。 嗯，对，嗯，清水寺这是打卡的一个地方，你刚才说的一下就提到这儿了。 对对对，这个是，而且它是一片建筑群，就是你如果在市中心住的话，你可以选择在。坐公交车也可以到，然后 你说太对了，我就是坐公交车去的。 对，我也是坐公交车去的， 挺方便的， 就是太方便了。就日本的这个公共交通啊，真的是太方便了。你像我们从大阪坐到京都，然后可以坐阪急啊，还有各种电车直接过去，然后直接换地铁，然后公交车，太方便了。它有一日券，600日币，就 我记得是这样啊，就是你如果是坐那个火车到的京都的话，你出了那个站，马上就有卖那个票的地方， 对对对， 自动售票的地方， 它有很多这个卖，一个是火车站有卖，另外一个大街上有卖，就是大街上会有很多卖电车券和公车券的地方，会比你直接在火车站买要便宜点。 哦，我上次买贵了，你的意思？ 对，会便宜点，基本上来讲，它会有一个打折，95折、8折什么之类，会便宜点。 对对对对对，那个其实很够用， 很方便。我觉得，如果你住在市中心，没事溜达溜达，走路到清水寺也不远，半小时、1小时也够了。 对， 就是走路每天两步， 其实就是边逛边走嘛。 对，因为可逛的地儿太多了，就是你走路过去什么。四条啊，纸园四条啊，然后鸭川啊，往那边走都可以走到， 对， 很方便。 是清水寺，然后京都还有什么地方你去？ 清水寺，然后包括南禅寺，还有那个，就是我说看夜风的那个地方，然后包括道贺大社，都是我那个几天下午时候去的。 你这么逛着累吗？你刚才说你一天几万步的， 我觉得一天两万步是标准的。这在京都的玩法真的就不推荐开车呀，不推荐什么 啊？不，你说的这个倒是对啊，就是我发现在那儿，你其实游客真的不必要说我非得在那个城市里面要开车。 第一是你驾照开不了，第二打车特别特别贵。 打车这件事情我们已经说过很多次， 特别特别贵，所以最方便就是坐这个电车或者地铁、公车，特别方便。基本上你看我从南禅寺回我住的地方。就是你如果在这个苹果地图上直接输入你的酒店地址，然后他会直接告诉你坐哪个车怎么到，然后你上车就你需要知道的就是怎么买票怎么用票而已， 对对， 其他的就比较方便。然后他会有些时候上车不需要拿那个券，然后下车直接付钱，大概230左右，210日元，就是开始，然后往上就累加， 对， 看你目的地，然后还是非常方便的。而且我觉得日本的这个公交车司机特别有意思，大多数人都会戴个口罩，然后在那儿

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有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旅行是一个动词，分享分享是一种仪式，一种仪式。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二次元刘 正，我是无二之旅的联合创始人蔡韵 Eric。 大家好，我是飞来飞去的黄念华。 大家好，我是抬头看风景 NONO。 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我是背包客小鹏。 大家好，我是 现在达人订阅号。 好了，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环球旅行家的下半时段，我是张帆。今天是达人订阅号，我们的达人是飞来飞去的黄建华。 各位好，我是飞来飞去的黄建华。 黄建华这个飞来飞去今年飞的比较多，而且他刚才说了今年去的新的目的地也比较多，虽然有一些国度他可能不是第一次到达，但是某一些城市某一些地方他还是第一次去探访。比如说刚刚回来的黄建华是从日本的京都和大阪，这个其实对于中国游客今天的就大量赴日旅行的人来讲呢，不是一新鲜的地方。 对， 但是建华刚才说了特逗啊，他把这两个地方留到了今天。我们一直以为这应该都是就是到日本打卡 的 地方。 对对 对对， 就出国旅游最去最初级的。 现在他们就这么分嘛，就是说这个日本的关西地区、关东地区嘛， 啊， 一去关西地区，那这两个地方肯定是都去过了， 京都、大阪、奈良。 对对对对对，看到很多中国游客的照片，其实你都可能感受到，就是一到某一个地方，看的哪些建筑，一看就是到了日本的哪个城市了，或者看哪些动物，一看就知道了到了哪个城市了。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比如你看到小鹿，肯定是 奈 良。 对 对，其他地方比较少。 这回奈良也去了对吧？ 去了，在奈良待了一天。 奈良其实也是刚才你说的什么古寺啊，有古建筑啊。 对对对，奈良就是特别多的唐朝古寺。我们去了唐朝题寺嘛。 哦、 就是、 哦哦， 对， 我好像看到你发那个， 对对对，就是鉴真和尚去的， 对对对对， 地方 上面好像还有那个印记在那儿啊， 对，然后它保存的也比较好， 嗯， 对，然后各种的，唐朝的那种建筑啊， 嗯， 那种建筑形式啊，都比较好， 所以有的时候还真是这样。过去讲，我们老是听别人那么说，就是听到他们说这种风格，今天看起来确实它受到那个咱们汉唐风格的影响，特别唐代风格的影响特别大。 对，它一部分是唐，一部分是隋，就是当时日本因为隋唐的时候这个经济比较好，遣隋史和遣唐史比较多， 对对对， 就带回了很多的建筑文化， 对， 包括 不光是建筑，其实还有比如语言传承，语言这个上流社会都会讲中文啊。 到今天他们都说那个日语当中好多跟陕西话挺像的。真的？ 对对对，可能有可能，可能不一定是陕西话，我觉得可能是当时哈隋唐时期他讲的更多是偏吴越的那种官方语言。 也有 啊。哦， 我一会儿那个节目完了以后，我给你学几句。 哎呀，好吧， 特别像的话，我老跟他们说这个， 可以可以。 这种分享挺有意思的。其实你刚才说在那儿，你英语现在没有那么，就是他可能 就是 交流起来没有那么方便，但是 跟在国内一样。 对，但是有一个好处就是他用到很多汉字，对吧？ 对， 这个是更方便了。 其实这是一个文化的交融的东西，就是日文当中有很多。汉字是一部分是从遣唐使、隋使，这个传过，另外一部分是佛教佛经传过去的。 对对对，就你刚才说鉴真东渡嘛。 对对对，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现代汉语当中很多是又传回来的。1911年之后，新文化革命，比如当年鲁迅啊，还有很多孙中山啊，很多人从日本学回来的很多词，用到了我们现代的汉语当中。比如说警察厅啊、派出所啊、委员会啊、什么什么局啊，这种东西全都是。 这就是文化的一个交融。 文化的交融，对对对，没错。然后还有中文当中还有很多词是。源自于佛经嘛，比如说六神无主啊、顿悟啊、刹那之间啊这些词。 我看到你微博上的很多图片呢，真的是就是这个色彩啊，这回是你去的一个主题之一。 哎，对对 对， 对， 对， 这真的是太好了。看到那个蓝山 啊， 那满山都是红叶。 它倒不是满山都是红叶，它是就是能枫叶都是满山都红，它很多绿的，就是五彩林的那种感觉。 对，彩叶林 绿的都有，特别漂亮，真的是特别美。 蓝山那个地方，其实大家如果去的话，还有一个就是友好的一个纪念碑，纪念的那个石碑在哪儿？那个地方是周恩来总理。 对，周恩来在20岁的时候吧，还是反正在日本读书的时候，然后曾经也游过蓝山。 而且那地方 有一个 见证在那儿。 对，后来被廖承志这个发现了，然后重新在那儿竖了个碑。 对对对，那个 但是我们当时看这个周恩来总理写的这个诗句啊，并没有那么的像毛主席那样气势磅礴的感觉，因为他那时候年纪比较小， 年轻 并没有那种大器晚成的那种感觉，就是没有那种气势磅礴的感觉，但是还不错了，让我喜欢写。 你知道我在那儿的时候看到这个日本的游客，就从附近来的游客，在那儿一个字一个字的，他在那儿学读中文 哦， 因为特别有感情，他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特别有兴趣的啊，这个特别有意思。刚才说到这是关于这个文化的部分哈，说到文字啊，说到咱们在那儿的一些这样的一些文化的影响。事实上呢，还有一个就是我在你微博上看到的东西，你到了哪儿，我觉得这个是不可缺的啊，就是不管在哪儿，他都能发现美食， 吃的特别多。 这回你去，我看你还逛了一市场是吧？ 锦市场，那是到京都应该必去的一个市场吧。 京都的一个市场， 对，我基本那个照片不太全，那个只有9张，我其实拍了光临市场就拍了得有70-80张。 你知道我看到这张图片的时候，我第一感觉是什么吗？ 啊， 我说黄天华要带货吗？这是，像不像？像不像在给大家展示说，哎，我这有什么什么货？ 对，各种的香料啊，好吃的海鲜啊，各种的水果蔬菜啊，你就会觉得哎。就我每次，因为我到全世界各地我都逛当地市场，在欧洲也逛，在加拿大也逛，在各地都逛。 你是只逛还是也买？ 也买，也会吃，还会吃。 因为我知道你这回呢住的地方，还有可能还可以做饭，对吧？ 在大阪那是可以，在京都的不能，京都是酒店。 所以你如果住民宿的情况下，你自己会做吗？ 如果人多的话，我会做；人少就不会做。 要露一手的时候， 对，人多吃起来比较好玩，人少就不会。你像我们在加拿大的时候就做过，对，煎个牛排啊，什么弄个三文鱼啊，很多地方就是你会发现，如果你喜欢逛全世界的菜市场的话，也蛮有意思的。 对， 就逛菜市场能体现出这个当，因为菜市场大多都是当地的这种。特别接地气的这种吃的， 就是可以了解他们是什么味， 差不多。然后另外呢，就是你会发现，有一些东西你没看过，或者说，比如说他那个我们国内你买这个胡萝卜都是还带土的什么的，菜市场里吧，然后那边所有的胡萝卜，各种萝卜都给你洗得干干净净的，长得一模一样，特别好玩， 像标准化产品。 对，然后比如在德国看那个大葱，它没有大葱，那不是葱，跟中国的葱长得一模一样，但是切开来的时候一点葱的味道都没有。 哦，是吗？ 对，就是会 长得像， 长得一模一样，一模跟那个山东大葱长得一模一样，但是切开之后一点葱的味儿都没有，一点不辣。 他们应该是靠洋葱来提味儿，是吧？ 对，所以反正就 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然后比如说在日本一个什么鸡蛋饼也能卖个几百日元，然后就是鸡蛋羹，然后就蛋卷，他们弄完这蛋卷，然后哎也蛮好吃的。对， 他们老有那种就是网红的那种店，一弄就排好长队啊。 哎呦，就是我们锦市场真的是就在四条旁边，走路就走到的一个。 是在京都的那个四条。 京都的四条旁边，我走路过去就十分钟，也就到这个地方，很方便。然后它里边都是各种海鲜啊，还有日本的各种的小礼品啊，然后还有各种炸物，它有炸的各种的，比如说蟹棒啊。然后还有里边裹了各种东西，还有豆腐啊，就各种各样的吃的都有， 就是也有点像那个简单的天妇罗那样的东西。 有的、嗯，就是各种你还有很多，还有生姜腌制的萝卜呀、啊、什么之类的，就各种东西。 照你这么说的话，如果我就是比方赶上那个我要吃东西了，我到那儿之后，基本上不用去饭馆了， 我就特别后悔，因为那天中午呢是先去吃的饭。 吃了正餐了， 吃了正餐，然后再去这市场，我就觉得哎呀，以后再来真的不用吃饭，直接去，就各种各样的吃的，你会在里面吃到烤鳗鱼啊，什么各种的小点心啊，然后各种的鱼类啊，还有现给你开的生蚝、扇贝啊这种东西，哎呀，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 特新鲜， 特别好玩，特别好玩，就还有各种，关键你各种很多地方你尝就能尝饱了。对，而且它的摆盘特别好看 啊、所以这个京都你觉得还是在那儿还可以待几天对吧？ 我觉得我下次去在那儿就可以待一周。 京都啊？ 啊，就我每次能待一周吧，我觉得问题不大。 嗯， 对，然后周边逛一逛，就是那可能很多寺庙啊，就看一看，大同小异，都打一遍卡就可以了。但是很多吃的地方，包括很多玩的， 还是吃货。 京都烧肉啊，真的，日本的烧肉太好吃了，就那个和神户牛啊、和牛啊，这个。 哎呀，钱得准备好啊！ 对。然后我们这次去了一个比较好玩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去了，有朋友带我去了一个，和尚开的酒吧。 啊， 对， 他们有这样的， 但是和尚是可以结婚生孩子的呀， 就是在他们的那个 对对 某一个跟领域当中啊， 不是，他日本所有的和尚都是可以结婚生孩子，他是一个职业， 确定吗？ 确定，确定，这个特别确定，他是可以结婚可以生孩子的，可以吃这个东西。后来我就在网上查，就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就是因为，这样的话，他为了。他虽然他是一个职业，他为了把某一个职业或者宗教传承更久，这样的话就不会产生更多的断层，要不然 是他们的做法， 对他们一种做法，而且确实，比如我们去那个酒吧，然后最后走的时候，还这个给我们送了一个经文，对，然后你看着他穿装束就是一个和尚，而且我问了我朋友，他说在日本就是非常正常，和尚就可以结婚生孩子，然后上下班，他是一个职业。 听起来像是鲁智深开的， 对对对，还蛮有意思的。对，另外日本所有的寺庙几乎都可以抽签儿， 对， 我抽了三个，然后 到了那 儿入乡 随俗了。 对，如果觉得这个抽的签儿不太好的话，旁边就有一个地方可以把这个签儿绑在上面，然后我抽都还行。就是越抽越好，抽到了从小级末小级抽到了小级，然后抽到了大级啊，可以了。 也到了那儿之后，你得感受一下，当地是怎么样的， 还是有必要的。 对，刚才你说过了这个京都，说过了奈良，咱们也提到了。 对， 大阪你的印象如何？ 大阪其实我这次在时间， 大阪还是都市， 对，就是都市会多一点，因为关西地区就是大阪所有 中心， 你所有去什么奈良啊、京都啊，都要落到 大阪来， 像关西的这个大阪这个机场。 对， 其实大阪怎么来说呢？它虽然就是这个关西地区人口特别多的城市，但是相对来讲也才只有两三百万人啊，就人口不是特别多。你像京都只有100多万人。然后奈良就人更少了，就是你会觉得从先到大阪，然后到京都，然后到奈良，就是先到市，然后到县，然后到乡的感觉啊。 哦，是这样一个，而且他们你看他们的那个建制跟咱们就是跟咱们古时候很像，他那个县其实就更大， 对吧？ 然后它是多少都啊，多少府等等等等， 对，就是原来的古时候的那种传过去的，对，然后大阪的感觉就是大阪的。怎么说？我们住的那个地区，相对来讲就比较安静。就相对我虽然是大都市，但是我觉得挺安静。 还是这样的，你发现它就是再热闹的地方，它也有安静的一面。 对，就我特别惊讶的还有一点，就是我在大阪坐地铁，然后有一个换乘站，我往那一站， 就看在旁边嗖嗖嗖嗖从你身边过，没有人讲话。 对对 对， 然后 急匆匆的， 急匆匆的，就是从你身边过，然后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要去哪儿，就是你会发现像一个网一样，大家随便走，速度特别快，但是每个人都知道去哪儿，而且不会撞到， 像是一个流水线。 关键他不会撞到一起，这个很厉害的。如果是我在那儿，肯定会撞到一起。 但是就是刚才说，如果对比几个地方的话，你会发现你在奈良啊，或者在京都的时候，当然我们是游客的身份，可能感受不一样，你会觉得好像慢了很多， 对， 好像他就会悠闲一些。 对，我到京都之后，我就每天睡到中午。 所以有的时候就想，你在北京待着的时候也是这种感觉。你如果是在 CBD 附近，你会觉得特别特别的忙。 如果是感受过6点钟下班的国贸地铁站，就知道北京也很忙。 哎，我以为你觉得。